好，歡迎收睇《餐廳聯愛傑特》。今個禮拜咧就係三浦健太郎嘅《龍印戰士》特別篇，有介紹嘅各位唔該。 啊 ，Love 你咩啊 ？B， 我 B 七九 F， 啊小姐啊， 落印戰士。 哇！我偷似好耐冇試過咁多人喎。 啱啱撞啱咁巧啫嘛！ 冇啊，我系臭脚嗰只，我唔识噶。 有边个唔系臭脚咁喎？ 打俾你撞一啊嘛！呢啲嘢咁 系。系 顺便嘅啫。 嗱你咁，嗱你啱咁齐脚开会。好啦，嗱， 唔系始终啊，真系啊。 大家入坑嘅时候先，我入坑应该好早啊，应该黄金 全。咩入坑啊？唔该。 头先就讲翻，啱啱开就讲咗啦，三浦健太郎不幸过身啦。算是英年早逝添啦，都算是 五十四 岁英年， 佢嘅 英年早逝， 即系我六七嗰时都讲过啦，佢走法就同几年前啊学讲味嗰种一样，系真系几痛苦嘅，亦都系好难救翻，咁甚至系叫做咩？你系医都救唔翻嗰种嚟嘅。 又未到医都救唔翻，但系要系分秒必争咯，你救嗰下要好早咯。 但系你好嘛，就 但系佢同学讲味嗰 case 好似真系似嘅，就系冇人喺身边啊。病发嗰下冇人喺身边啊，救唔切啊！ 所以其实龙志咪讲咯，话如果我三日内冇福利拉啊，冇人打电话，冇人听话，唔好 当我死咗啊嘛！ 唔系我唔入屋嘅，佢话我唔想我条尸腐烂咗之后，成日先发现到时候我死咗啊，大佬！同埋三日唔我三日即系唔拉话，你破唔入屋啦？ 你我唔想先就嚟揾我啦，总之， 我拉见到我就揾我啦。 我福利我啊！ 咁讲翻《浪人战士》，因为始终呢套真系经典级嚟嘅，其实真系影响其实都 嗱经典嘅烂尾作品咯，唔系系未完嘅作品， 经典经典地完 已经 冇 佢唔 完到， 呢啲叫做未完嘅作品， 完唔完到好难讲，因为据闻话佢好似都交低咗一个大纲俾 佢有 plot 嘅 个方向嘅， 有 plot 写低嘅 系咯， 但系你话。嗱佢咁佢老哥咁样走咗，有冇人接到手咧？呢个真系问好嘅。 因为佢唔系话 即 系 问好啫。 淘气小亲亲即系外在剧之名嗰个作者咁样，去到大结局之前走咪又。你而家仲系中段打后。 唔止我唔系噶，真系唔系。 其实入紧尾声噶啦，其实。 我当系最后一章做紧啦， 但系都仲有一段距离。 但系大家都知道，喂，你睇咗佢卅年，因为由开波睇嘅话，睇足卅年，你都知佢慢吞吞嘅啲嘢。 唔系，我想讲 佢个节奏系慢嘅。 啊，唔系，但反而就系讲有可能因为佢走咗，有人接手咪会快翻咯。 唔系，我想唔系，反而 追翻啦。 唔系，反而咪唔似佢咯。咁啊，因为即系我个问题就系呢样嘢，即系我咁讲啦，我画咗个结局出嚟，你承唔承认先？ 我唔系而家唔系咁样噶。 好简单一句啊，即系系咪当同人先？ 讲真，真系好似其实如果你话最近似嘅情况，我会觉得似系灵芝线魔。灵芝小屋就争结局啊嘛，争叫一期啊嘛，然之后有个大纲留咗俾人帮手写翻，但系嗰个写唔系鸠写。 最紧要佢依家系真系有徒弟跟紧噶嘛，其实 系 讲到明系 有室友事， 佢唔系即系佢唔系一两个嗰度，系真系整个工作室嚟嘅。佢而家嗰个情况系，即系所以系佢哋真系直系嘅继承者嚟，可以咁讲嘅。咁啊嗱，讲翻啦，其实《浪人战士》讲翻大家点接触啦？ 我连载嘅时候已经接触噶啦，黄金时代篇。 等阵先啦，连载嗱，黄金时代篇连载， 好后咯。 到而家都仲系连载紧噶，记得。 连载啱开，我一开时候睇嗰时系佢已经系回忆篇啊，格斯僆仔嘅年代噶啦，跟住先追翻头嗰几本，跟住一再跟住一路睇落去，跟住系去到跟住爆红，然后一路追到去到魔界旅行团之后就开门。 咁我可能系早你少少，即系我唔肯定你连载意思系日本正中文啦，我就。 是 中文版我是看单行的，但我看单行的时候我是他臨入黄金时代之前一两集到那个时候那个开始看回的，我是有人介绍我这套正够刺激咯，咁开嚟睇，咁我记得系睇咗一两集先至入黄金时代嘅嗰时候。 嗱，我讲翻先，嗱，你嗰个情况咧，我觉得你有少少问题喺度。嗱，我嗰阵时，我嗰阵时咧系喺，因为嗰阵时仲系租书铺，睇到我冇嘢好睇啦， 搵嘢睇。 少女漫嗰年都开始影开始睇到一啲，唔系即系未正式开始睇少女漫，但系已经开始会搵少女漫睇到啲，跟住问个老板，喂有冇咩介绍啊？跟住佢话对呢套嚟《浪人战士》啊，吓呢套点啊？嗱咧，跟住你睇啊，记住睇咗几期先，唔好睇两期，睇咗三期先睇，跟住。同我仲要串好串咁一句，唔好睇唔收钱，唔使唔好，你觉得唔好睇嘅退饼俾。跟住我攞咗五期，我头五期翻去，然之后睇完第三期，即刻落去多十期， 已经追啦， 拎多十期，十二期、十三期嗰时 即系因为黄金时代完结咧就系十四定十五咗嘅，因为我睇咗睇十三，一日去吹晒呢段，系即系讲俾佢俾佢，跟住我之后睇差唔多未睇晒五期，即刻落去。跟住佢话系咪好正咧？好劲，你对你赢。 当时系咁噶， 你嗰阵喺边间啊？你嗰阵 推坑噶嘛？ 唔记得除咗 好似除 仲有除菜嚟嗰阵时， 好早嘅就啱啱。其实嗰阵时系啱啱好前后脚系台湾正版前后脚，佢已经十几期噶嗰阵时。 系啊， 九一年、九二年嗰时台湾正版已经 即系新少嚟香港嗰时。 类似一次，总之系嗰阵时 前后脚 系十二十三期。啱啱就系出十三期咗，跟住我逐期追嘅，系啦嗰阵时， 因为我冇记，因为我冇乜经验。 我补翻 RB 嗰度，因为其实佢有少少唔同，佢第一期就系引子，跟住第一个故事，之后第二期半，第三期中间就开始回顾回倒叙翻回忆翻黄金时代，跟住直到十二十三左右系啦，咁样去嘅。 因为我自己其实冇乜好少俾人推坑，我推坑 点样讲啊？都系偶然机会租嚟睇，但系我就真系冇印象啊！因为大概我都中六七到九六七年嗰阵时咯，大概系我唔记得啦。 都好落后咯，已经系。 系啊，但系我系睇十嗰阵时应该有十零期，但系好似睇到几期就停咗冇。 因为其实三部嗰个 即系点样讲？我听嗰个话好睇成嗰啲，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可能有其他作品成嗰啲，或者其他好似冇追落去。 因为印象中三部剑塔佢嗰个名气即系最响嗰段时黄金时代篇，系好九十年代初。 唔系嗱，问先，如果你话三部真正 hit 上嚟咧，就系、是、第一次动画化嘅时候，真系可以 剑锋传奇嗰时。 剑锋传奇 系咯， 之前冇 人 了， 人 真系啦。其实就算漫画嗰时，唔系去到咁样，因为前讲真嗰、那个前后时代，因为剑锋传奇嗰阵时应该系九七至二千前啦， 九七 左 右 嘅，九七八嘅， 冇晏啊，我觉得仲早啲 嘅。 因为系剑锋传奇出咗动画，开始有人识，跟住出 game。我喺隻 game 开始知嘅 DC game 2000年啦，已经 咁后咩？ 系啊，好后，其实好后， 因为我印象中 好后噶 啦。我嗰时先识嘅， 我系我好中意，又系好人吹入啲台湾仔，已经吹到先上入地下蒙古年代，好早喎，应该。 我觉得 吹还吹啊，因为其实同而家好多作品一样，你漫画几红都好咧，你唔上过电视机咧， 系啊， 一般人唔会知噶， 系啊。 或者咁讲，佢话就话， 最紧要系 听个名， 唔系最紧要佢唔系大字啊嘛。佢连载， 一来唔好话大字啦， 佢商业写系嘛？ 百全啊， 百全啊，百全 啊嘛，佢少女字出先嘅， 少女字啊， 欣欣念啊， 我哋好多时候台湾漫评人都话佢，唔系日本漫评人直情话到佢，根本就追少女漫画，佢啃包石头漫画。 我有保留，我有保留， 佢用青年字嘅画风， 话少女漫画 少女漫。 嗱，我唔系呢个方向，我会觉得点解话佢少女漫画，就系当然佢有好多有啲剧情系少女漫画味道，但系我都会真正意思系。佢嗰个感情嘅细腻程度，真系少年漫画冇 写人嗰样嘢， 唔系写人啊，系嗰个 人 唔系写人嗰个 人性格，或者一啲你随住 感情细腻 推进嘅转变啊，嗰样嘢， 佢两样嘢，感情嘅细腻同埋个深厚，再加上佢好多嘢系唔讲出口嘅。正系好似第一次未正式入狱，第二次事件点样去帮个靓妹？要佢仇恨自己，令到等佢继续生存。喂，呢度，但系之后佢最之后嗰下又好记得，跟住听翻佢一个乸死，真系乸埋口面嗰个悲伤自己嘅嘢。但系佢就喺个靓妹面前话：系我杀你老豆噶，点啊？咁样嗰种翻嚟，仲要唔讲俾你听，佢老豆系已经作恶几作恶多端噶咯，即系已经系入咗魔噶咯。 万恶不赦， 未万恶不赦，但系入咗魔啦，真系。但系嗰种情况，咁你咪杀我，你咪咯，嗰个。嗰个系其实好震撼嘅，嗰种写法，佢嗰种表达人嘅情感嗰种情况。 我唔单止嘅，讲真。 再加上真系嗰种嗰个时代，我自己啦，睇嘅主流啦，主要都系少年漫画，少年漫画有几多呢啲咁其实含蓄得嚟，但系咁 再加上佢嘅画风嘅风格嗰种爆发力，但系表达嗰种含蓄嘅细腻感情，其实系好冲击噶。 唔系佢以前系咩？佢系少用少女漫画最，因为少女漫画局喺八九十九十年代初，其实系最百花齐放嘅，即系好多好烂嘅 第四代， 唔系好多，唔系不论系唔系大师嘅，我睇大师嘅部位，新一代嘅爆出嚟，系嗰时少女漫画嗰啲高手系辈出嘅年代嚟嘅。 唔系，仲要 三毛将少女漫画最嗰笔最叻嗰精华。用即系用青年画风话，头先我讲过啦，所以就出嚟教咁咪，人咪就惊啲人未睇冇睇少女漫画，人咪惊为天日咯。但睇咗少女漫画嘅人，好多就咩，同千寻灵子差比要差啲啲喎。 嗱，故事结构或者人物描写，佢系偏少女漫画呢样，大家都知噶啦。但系佢最初令到你吓一跳嗰下，你真系嗰种画风，嗰种画力， 即系佢系麦，佢系 嗰种画力，因为嗱，我都系已经最后嗰批啦。出 game 先知道，我出 game 走去睇，跟住发觉，喂，呢啲大有黑洋级嚟， 大师啊， 嗰种 detail 啊， 嗰种画， 画嘅 detail 当中佢个细致，因为呢排又见 Twitter 有啲人 po 翻佢早期，即系洛印早期一啲大 cut 大场面嘅 cut， 佢成个醒，成个大成自己一个画，佢嗰种系去到。你唔系揾个座，求其揾个助理图，喂呢度有座城，嗰度有堆屋嚟同我画咗佢，唔系啊！你有几好喺，唔好话少年志、少女志，你一般唔喺青年志嘅范围下，你点会去到咁嘅画风啊？ 嗰年代嘅画师系应该讲就系佢系好典型九十年代嗰批嘅咩 雕咯， 雕 同 雕 啊！唔系，我讲翻点，我要解释点样雕法先，因为嗱，其实好简单。嗰、那个时代，就算再 detail， 主要啲人都系网点、网点加网点，有少女画更加啦。网点、网点、网点加网点啦。但系有一样嘢我都要讲翻，刘少康前半佢系有网，佢真系唔会冇完全冇用网点嘅。但系你会睇翻到，佢其实有好多真系西洋画啊、素描画嗰种技法，简单排线，基本上佢幅幅都系有足够拍，有一半系排线嚟嘅。 佢好正统。 你自己去 西洋美术家 正统讲笔画。 Wiki， 讲笔画出身 嘅，你个 wiki 下咩叫排线？嗰排线嗰种画风画一睇，你有学过画，你会觉得啊顶你呢啲，你画几耐啊？再加上佢嗰种细致咧，细致度咧， 佢系传统美大出身噶，睇得出。 唔系，仲要睇出佢系美大出身之中嗰种 top 噶，因为最 top。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喺嗰年代咧，你 至少系基本， 你喺白泉社你冇咁嘅画风，你唔掂噶咯，唔掂嘅。因为白泉社嗰时啲少女漫画家，边个唔雕花？最紧要少女漫画家，你班 cap 嗰年代最屌，最夸张 嘅。但系少女漫画嘅雕花，佢系同讲华丽， 佢唔系华丽。 但系洛印战士或者三浦本身嘅画唔系华丽，而系实正。 佢走欧洲嗰种素描风格， 佢系 欧洲 嘅 风， 正统西洋美术出嚟嘅，仲要系好严格嗰种。因为嗱，佢过身冇耐，阿深川洋子喺出头提，当年佢两个相遇嗰样嘢， 只走一次。 只是一次合作啫，就是深川洋子出道前一套作品找了他做助理一次咁样啦。但是未画，乜都未画，他俾咗本画簿， 我睇翻 三浦攞咗本画簿俾他睇，他一揭， 一只妖精，一把大剑，一个黑色剑士， 系啦，已经系洛印战士嘅一啲初稿啦，嘅 idea 喺度啦。深川洋子讲复述翻佢当时嘅心情，喂，老友。你同我讲你走嚟做漫画家死喎，你咁样你咁嘅， 我会死 啊，我会死喎，你咁嘅画力我点同你斗啊大哥。 讲真，其实深川已经算系扎实㗎啦。深川其实算系已经扎实 㗎。喺少年漫画家里面叫扎实喎，可以咁讲喎。 你睇第一神拳嗰种画风已经叫做硬正系㗎啦。同三浦比 佢 自己佢都佢老哥都自叫不如。 因为应该话深川第一次睇一开头问我，你首先乜都唔好讲住，我想知道你嘅画力去边，俾咗个唔系两种嘅，两个就系俾咗个线稿，系阿英川叫佢画一个英川嚟睇下先，画完佢睇到吓，跟住你有冇？你跟住就一句，你有冇自己嘅画俾我睇下？一睇 就系头先嗰三张， 顶佢我。我拜你为师啦，调翻转， 我跟你搵食， 我跟你搵食啊！ 唔系咁嗰时佢十八，嗰个深川就十九岁。 深川其实嗰阵时已经唔系深川，某程度嗰阵时应该系接近拍咗版出道咁就系噶啦，但系未正式出道。 决定出道，但系未有作品， 就系做紧就系搞嗰度， 仲系做紧正 大作品。 筹备紧咯， 就系 话嗰套就系第一成员之前嗰套短期连载啊， 嗰套短期， 佢跟直田出道噶嘛， 即系嗰下已经话俾你，喂，一个未赛波， 简单非时中物， 唔止非时中物啦，一定系天赐之物啦呢啲， 佢未到咁讲，总之系一定， 唔系 至少系大人物，一定大牙，一定爆红牙噶，一定出头， 又是佢嗰种风格喺市场上冇竞争对手啊嘛， 未唔好话冇竞争，而系点解头先我哋一开波讲到，喂？佢去到咁迟先真係有人识呢，要动画化呢先有人识呢，佢呢种 Dark Fantasy 未兴啊。 开始唔流行 啊。即係咁讲。 未兴起啊。 你因为我睇到有人话咩，如果佢话创始者就绝对唔可能嘅，咁多年。 原早一定会佢。 但係讲真，我会讲一句嘢，但我觉得日本方面嘅开拓者 ,Dark Fantasy 方面开拓者，外国有排都唔关佢事，开拓者。我觉得佢绝对有呢、這个，又可以顶呢个名衔。 系， 即系简单嚟讲，少年风 Dark Fantasy 入屋嘅第一套系佢， 真系入到屋咯， 真系入到屋嘅第一套，叫做大雄，好多人识嘅。简单咁讲，你话冇佢嘅话，我觉得巨人运你， 唔止 即系可以咁讲，即系最近啦，巨人其实都系呢类风格啦。 唔系，应该讲就系、是。佢系厨艺病，厨艺病嘅开山祖师，冇佢嘅话咧，好多厨艺病嘅设定啊、人设咧，系完全唔会出现嘅。 厨艺嘅思维啊、人设啊，或者后来一堆 RPG 入边黑化， 唔好话黑化，讲真 ，RPG 就系一日而家就讲翻其中 一日系 RPG 唔兴玩黑化噶嘛？ 唔系，呢个系同时间有关系嘅。咁但系讲翻，佢真系最简单直接嘅影响，呢个系先木嚟噶。大剑嗱，如果你话 Craymore 嘅剑，其实只不过系同人差唔多高大啫嘛。Craymore 正式嘅 Craymore 同人，因为 大长剑， 但双手大双手剑啊嘛， 双手剑 啊。但系 Craymore 睇翻啲资料，其实佢嗰个长剑长啊，系同一个人其实矮过一个正常成人少少，短少少嘅人， 五尺几咯， 系咯，争少少，即系同一个 差。嗱，谂下嗰年代人几高至得噶？ 唔好话人几高，因为 Craymore 个用途同阿格斯把大剑系两样嘢嚟嘅。 嗱，唔同争好远。 两样嘢。 但系格斯嗰把剑系格斯已经喺故事入边算系高大嗰批。英之前都一个大过佢，高过佢啫嘛，就个大只佬啫嘛。 佢花咗好长时间形容啫嘛。 但系 嗰把唔系剑，系钢板嚟啫嘛。 铁板， 佢自称系铁板。有名叫斩龙剑， 但系有冇斩过龙咧？其实 嗱，有冇斩过龙再计，但系以佢个 size， 其实影响翻后来边个咧？剑心 系啊， 嗰把 佐之助嗰把斩， 嗰把斩马刀咯。嗱，其实斩马刀真系 嘅，即系已经咁讲啦， 真系咁长嘅，但系咁厚就系 真正 嗰 个战场嘅斩马刀，其实冇咁大把嘅， 唔系咁样， 因为冇人拎得起啊嘛。 即系咁讲啦，你人系。入喺 ACG， 你入喺 ACG 就因为佢红咗之后，你见有好多，见到好多呢类型高过个人又咁 Q 阔嘅大剑， 真系咁讲。大日以前嘅大剑咧系长嘅啫，唔会系 啦，唔会阔，唔会阔 成咁 噶，即系似翻把剑嘅都系， 系啦， 冇咁大。 唔系要记， 最紧要佢系 唔系好简单 嘅 咋？你传统 Craymore 你系将普通嘅阔嘅阔剑。放大咗，即系拉长咗啫嘛， 拉长，放长拉长咗， 系啊， 拉长 啫嘛。即系但系佢依家咁系直头阔咗好多，你见到系。 真系如佢自己所讲，一块铁板嚟嘅啫。 一块铁板可以用到 呢种铁板型嘅，真系由佢叫做唔好话开创啦，但起码系带出咗，带起咗。你见之后你提过啦，剑心斩马刀啦，然之后你 F F 七啦 ，Crowd 啦，吓，然之后你赞卡啦。 系啊， 斩龙刀， 斩龙刀啦， 咪真嘅呢样嘢就系、是、同埋喺真系嘅，空之先讲就话斋，如果个剪影，你认唔出嗰个边个嚟讲，嗰个做唔到主角，但系格斯一睇到块下面一块黑板，你知道系格斯啊，几好型啊！ 格斯直头去到唔好块块板啦，佢净系个人动出嚟， 佢净系人难讲。但系 唔系噶，唔系噶， 未必认到，因为但系你睇翻 再吞咯， 个四方板 你认唔到啫， 唔系噶，格斯个形象嗱真嘅，我原著冇乜点睇。我打完只 game 去到最后真係再睇返已经系之后劇場版啦。劇場版 即係黄金世代三部曲。 黄金世代。嗰陣时未入镜啊背影就已经认到系格斯。 係㗎唔使諗㗎其实。 嗰个形象系好 sharp 㗎。 因为格斯有几样佢喺嗰个世界嚟讲佢系真系好横。好横啊！ 大只， 横大只。你睇翻喺英传入边，得一个更比佢更高更大，但系都系傻傻戆戆样啦。其他嘅全部都系 其实好妖兽 啊，妖兽恩啊， 同埋讲其实嗱，其实 一来啦，唔系好得意噶，你留意翻啦，你喺《浪漫战士》里边嘅人咧，你妖魔就系普通人 size， 系 即系妖兽啊嗰啲嚟嘅，妖魔 就唔系 啦，大部分都系啦，你妖魔咧就世纪末阿King嗰种嗰种型嚟嘅，即系唔系大只咁简单，系肥尸 大 只， 大份咯， 系啦，你好少格斯呢一种嘅肌肉型咧。好少嘅其实， 但所以好容易咧，因为佢得佢一个啫嘛，差唔多系。 系啊， 嗱咁啊，你真系，如果你话讲翻啦，剑锋传奇嗰阵时咧，有一个其实遗憾咧，就系、是、因为动画就要两季完，佢好明显，所以佢系将后期食之后嘅嘢 cut 咗，去到野犬骑士，即系救阿鸡费斯嗰度已经开始出咗一啲低级嘅仕途啦嘛，但系动画系 cut 咗嗰段 ，cut 晒咯， 改咗。个尾嗰度直接就冇咗嗰对，直接转落食就完就完。呢样嘢呢个呢个就系、是，但系有冇 cut 咗得？所以其实嗰度其实如果你有睇翻就同，所以点解之后咧出电影版三部曲咧，其实就系话佢想做翻，想做翻晒完整嘅浪漫战士。因为其实话说三部曲其实。真系想做埋之后到而家所有嘅，其实嗰阵时提出系话七部曲噶， 想咯， 想咯， 但系至少，但系拍咗版嘅就系三部曲， 拍咗版咪成个黄金， 始终真系最受欢迎嘅一段故事啊， 最完整啊嘛，一个起承之后齐晒啊嘛，你唔使烦之后点啊嘛， 二来你食之后未真系完啊嘛， 最啱嘅呢样嘢嘛， 你要拍到去边咧？ 又唔系完唔完嘅，其实你一路都有段落咁嘅， 之后咪 TV 其实之后咪 TV 版咪做嘅话咯，黄金时代就用电影版做，同时间咪 TV 就做翻之后嘅剧情咯，做到去魔法师出嚟啦已经， 啊、 但系之后就，但系之后跟住就停嘅，因为未有一个啱啱就转咗打系咪波斯皇帝啊嘛，嗰段咧原作停咗一大几年， 原作停咗， 停咗，所以动画都去唔到， 系、啊、因为点都要等到打完恐怖大帝之后先完，有个段落位噶啦又， 系啊，冇啊，所以佢结果就。 摆低 亦都一摆就其实差唔多完咗呢段又，而一样嘢就系讲翻点，即系洛恩其实要完好简单嘅啫，都一句同格里费斯嘅恩怨完咗，究竟系阿格斯死输咗，格斯赢定输都完得噶啦。 系咁，佢两个恩怨了结啫。 唔系啊，真可以咁讲啊。 唔系，其实我反而期待嘅系。揽咗一齐死咯，两个揽 炒咯都得， 揽炒咯 都得。 其实好正常， 炒 其 他 即系最正路啊，系啊， 揽炒 最正路嘅， 唔系啊。嗱，因为真系咁讲，其实因为呢个就系嗰阵时对我哋呢、這个我嗰辈睇住佢连载，睇住即系叫做睇住嗰个其中一个感情冲突最 shocking 嘅一幕， 嗯， 就系、是、格里费斯第二次决斗嗰阵时输咗俾格斯之后嘅步骤。之后嗰阵时， 即系你讲阿格斯走嗰下，离开嗰下， 系啦，嗰下跟住步骤就走去上咗公主啊嘛，然之后就英子团不断就系滑落啊嘛，毁灭啊嘛。呢段其实如果以前嚟讲，嗰阵时唔明噶发生咩事啊，唔明噶。但系睇到最睇晒成个食之后，发觉并终于其实开始明噶，再加上睇得多少女漫画，你讲个 少女漫画， 唔系嗰个，唔系因为我亦系睇得多第四代少女漫画，因为简单可以咁个分析成，因为再加上叫睇过下一啲分析啦，睇得分析就出嚟，格里费斯对阿格兹嘅感情呢一样嘢，其实喺嗰个时代系好 shocking 嘅，好明显佢、那个 就啫嘛。 BL 咯， 唔系嗰个而家就好简单讲啫， 咩而家啲断奏咯，几千年历史啦。 我知啊，但系睇故事嗰个时代，净系睇主要接触少年漫画嘅。 你未有，你未对呢样嘢未有 idea， 梗系缩起。 好 简 单 啦， 睇第一次成阿计佛师强加嘅斯卡嗰段，啲人好震惊，绝爱里面啊，阿蓝条火师强加学妹就咁样啦。点解强加学妹啊？因为学妹真系全球人啊嘛。几荒谬剧情啊！最漫画几荒谬剧情都有噶。 唔好话荒唔荒谬，系 你逻辑解释唔到。 唔系你始终少女漫画喺呢啲表达上系比少年漫画狠嘅， 好难认为你系 激烈 激烈啲。 尤其是即系我又讲你讲，尤其是 Bronze 已经系肯 最 辣 嘅， 系 最辣嘅批嚟噶。 因为感情失控而去做一啲好暴力嘅事，喺呢一范少女漫画系狠好多嘅，狠辣好多嘅。你所以。当年睇《浪漫战士》觉得震惊，系因为喺少年漫画走过嚟，你冇呢啲 idea 啊嘛。 唔系，即系你真系预咗。如果你哋将《浪漫战士》当系少年漫画睇咧，就一定 shock 嘅， 系咯， 濑硬嘢嘅。但系 你睇 点解要咁做咧？ 少女漫个年代个乜癫婆个个系叫咩？不断挑战人咩？你条狗够难，我要辣过你嘅。 唔系你要 黐咗线嘅， 唔系因为社会嘅所有禁忌，我就要挑。 大佬啊，最简单就系讲紧你黄金年代篇就系讲紧佢哋三条友两男一女嘅三角恋啫嘛。其实系 真 系 有嗰句，其实真系有嗰句， 一个毁灭世界嘅三角恋。 冇错，呢样嘢我一直唔觉得卡斯加系。爱啊，介费先，嗰种绝对只系尊敬憧憬嘅，佢唔系佢嗰种唔系男女之爱嚟嘅， 崇拜嗰种， 唔系啊， 绝对崇 拜。跟住搞清楚咩叫三角恋先，即系一般嚟讲就系应该讲啦，我个人成日讲，需要讲嘅，一个叫 V 字恋，唔系三角恋，单向嘅， 单向咯。 格里法斯中意格斯，格斯中意格斯加， 系 完咗噶， 格斯加中意格斯， 格斯加唔系格斯加对格斯加对格里法斯冇嘢嘅， 唔系憧憬咯，真系朋友，真系过命。真 系 过明， 所以咪头先咪话用用讲法咯， 真系 V 字，个 V 字中心下边嗰个系边个？系格斯， 系格斯啦，系啦，唔系格斯噶。 而唔系对格斯嚟讲就系格斯噶，你衰婆抢我条仔，我强奸你， 情敌， 情敌 啊嘛，系啦， 嗰种啫嘛。即系唔系头先话讲就系你话三个恋交赤人里面，天使咁嚟佢仲夸张，兄妹联轮交天界肉天界地狱全用恋债大佬，少女漫画嗰年乜都有出噶。 唔系嗱，佢迟啲天界咁佢咁迟啲， 仲要嚟铺车嗰度系，都话嗰人挑战嗰人。 唔系，但系真系咁讲，天界咁佢入边真系要讲翻佢嗰个角色嗰啲情感表达。真系唔掂， 都冇， 真系唔掂，唔系系佢自己嚟讲都唔够， 唔系喺少女漫画嚟讲完全唔掂， 唔系话完全掂嘅，佢自己都唔系好够。 天禁系讲系佢呢篇，有机会再讲啦。 天禁嘅系佢自己有鬼自己睇，你睇佢个人算啦。 过火位啊，主要 问题喂天禁我叉叉，问题系你喺个人写得咁好，你天禁写得咁行。呢个问题嚟噶嘛？对佢嚟讲， 有对比啊嘛， 你有对比，仲要一个天下地， 你仲要同一个作者嘅对比啊嘛， 仲要同时期啊，顶， 咪同时期咪啱数咯？喂，点有可能？分身不合咯，边有可能两套都咁劲啊？同时期， 唔好讲笑话，因为呢个唔系我专，我唔系爱嘅专。 唔系咁讲啦，其实就嗰个震撼嗰啲就即系，然之后就去到结果就边个啊？去继续玩呢啲就 其实食都震撼嘅本身， 食系嘅即系食嗰种 好少好 腥暴力， 佢唔系因为你漫画嚟讲日本漫画啦， 好似系咁绝， 好少可以用，好少可以回描写世界末日去到咁深啊，咁深啊， 系啊， 唔系咁尽 望啊， 咁尽啊，极， 因为好多时玩世界末日桥喺开头玩崩。等核弹完，跟住 北斗之拳咯， 系啦，北斗嗰类开波就玩。俾个世界观嚟，一个末世嘅世界观，你暴力支配一切。 唔系因为其实佢个世界，佢末日唔系个世界末日，而系格斯嘅 格斯自己嘅世界啊嘛。 格斯或者英之团， 其实唔系其实以翻舞台去睇都算世界末日嘅，因为食之后嘅世界完全唔系一个普通人能够生存到啊嘛。 唔系系一个乱世， 乱世 再即本来其实仲系战国，但系跟住再乱， 战乱得嚟， 本来一直都系战乱噶，但系。因为之后，介费斯嘅英姿团令到其实某程度上见到曙光啊，其实因为叫赢到个 有得打啊嘛，长将 唔系长将见到赢， 有机会赢啊嘛， 有呢个完结啊，但系因为咁样搞一搞，然之后个王个冇咗对强嘅， 冇咗对兵， 冇对兵啦，而且个王又死咗，我唔系又未死，但系病不。即系已经 缩咗啦，缩 咗啦，缩咗啦，跟住仲要，即系王国系， 我大佬个女俾人嚼咗啊嘛，即系最紧要系佢自己本身原来想嚼个女嘅，我都系 个势力一，即系个总之个王国个势力一直不断下降紧，即系变咗个咁地方啲诸侯就不断再嚟，就又再起噶啦，就变咗再本来可以见到个美嘅时代又再乱翻啊！你会睇翻。故即系啱啱打完个食，跟住转翻嗰度，或者系故事一开头嗰世界，其实明明已经即系会，你会觉得再同阿格斯嗰时候变翻嗰种乱世啊，然之后跟住，所以点解到最后跟住咪再之后咪最后再之后阿计费斯受辱，以一个光之鹰身份出翻嚟，变成会全世界当佢救世主，就系因为佢代表咗个 希望 咯，系啊。 而呢个就系佢亦都真系打到 啊！即系最讽刺嗰个就系、是，即系你里边故事里边嘅人知，即系当佢希望我哋观众第三者或者阿格斯一行人就知道其实 假噶嘛， 假噶嘛呢、这个希望系 其实系咪假唔知，但系佢赢咗， 至少喺佢眼中 会唔会即系就其实会唔会有个好嘅自势？因为其实佢始终都系要做霸主啫嘛，霸王啫嘛。但系佢升得字就另一回事啦。 自过再计啦，或者即系佢。 但系你会睇得到喺阿计费斯眉下嗰啲人系真系有纪律噶，你会嗰种究竟你系咪恶啊？咁你会睇到嘅，因为嗰种全部魔嚟噶嘛，但系佢可以令到啲魔唔食 听话， 听话嗰个语言无女啊嘛，个语言无女算系入半个入魔啦，就算啦。 佢统治到班手下唔会乱嚟先啦。 系啊，唔会去屠城，佢真会救城，打完个城翻嚟系真会救咗成个城，真系见到大家真系解放冇事噶，唔会话解完之后成个。生灵淘汰冇喎，真系解放，真系救喎。喂，即系变咗个成物就变咗另一个就系加重咗格斯究竟。当年因为杀咗佢，就会变咗更加又系变翻以前，又再乱翻。 唔系，系投出一个问题俾 其实格斯，其实俾翻格斯都系有呢个怀疑。 你咪当一个乱世中，你喺大家眼中需要一个英雄去救世。但是一个认识呢个英雄嘅人明白佢未必系救世嘅时候，你会问咯。 系啦， 究竟我杀佢系帮咗个世界啊，定害咗个世界？ 系啦，呢段其实 唔系，因为你依家好明显就系、是，即系虽然你英雄啫，你一摆到明就系、是，你唔好理阿戒佛师乜嘢身份先，起码佢战马真系魔嚟嘅。喂，呢个冇文乱啫，之后会乱咧？即系，佢本能就系杀人啊嘛， 佢坐 人啊嘛， 佢坐低做咗皇帝统治呢个地方嘅时候，佢班僆会咁即系咁听话咧？ 系咯， 唔系呢个其实就系呢段其实继续吸引人，其实真系呢样嘢。 呢个系投出嚟俾大家问好咯。 佢就系你其实话你就话就话去到所谓嘅魔界两团啦，其实呢段其实维持到嗰个吸引力，其实就呢样嘢。 全靠呢段嘢先变佢维持到嘅咋？ 因为你会问，即观众好，剧中人都好，都会问啊嘛。 同埋有呢样， 我杀佢系一件好事定一件更坏嘅事？ 同埋呢样嘢就系、是、嗱，因为之前讲过 Dark Fantasy 一开头讲，就 Dark Fantasy 黄金时代嗰种，其实而家网上 Dark Fantasy 就系嗰种暗阴沉暗嘅一啲故事。咁但系去到呢段，讲真，其实。好简单复仇故事咋嘛复仇故事。 呢个都系我点解话佢问题就系、是、去到呢个剧情就系因为一路讲啦话杀个啱明啱就系、是、去到程度就系、是、你个故事开始出现咗咩就系、是、越嚟越复杂啊即系整个故事就咩去到就一路接夹夹落去搭落去搭落去搭落去搭到呢个程度就系、是、你点算啊开始观众就 系、是、咩、那个 scale 太大嘅 就 系 scale 太大。 咩线你应该话个主线仲喺度大家好清晰。 咩问题你搭咗好多新嘢去。 咪简单。 就系阿格斯同格里佛斯应唔应该有个对决。 咩因缘组合嘅恩怨情仇啫嘛。 恩怨。咪就系背后成个世界因为呢对好朋友会走去一条咩路呢呢、這个系问号。 呢样嘢就系最后就系合作简单就 系。咪我讲翻先就系。 咁样啦。我一路加新嘅桥，一路加新嘅桥都翻咗，我唔知点收科啊！嗰只啊， 又未到话收唔 收科嘅，收 科 嘅， 而系会唔会单纯地佢两个恩怨了断之后就解决晒所有嘢咧？ 唔会 夸张，我话佢 冇必要解决所有嘢。 我话佢系 Dark Fantasy， 我话佢继续再去，继续系将 Dark Fantasy 更推进一步，就系、是、究竟主角系。维持 正义啊， 定系定位置定系复仇？呢、這个其实就系好多去到，就算而家最新嘅复仇系，即系复仇系嘅，即系我讲纳罗嗰啲复仇系嗰啲，其实都去唔到境界。 都问紧噶， 唔系问紧啊，去唔到境界，嗰啲系纯粹为咗爽嘅复仇。 唔系，所以我想，绝大部分都系咁样。所以我几佩服跟春雨剑嗰只噶。我哋因为我咧找之男有几大张演员，我就系劈你啫，我唔讲咩世界，咩讲世界，我唔讲咩正义嗰只人，我纯粹同你有仇，我就怼瓜你。讲完 唔系你讲乜嘢都冇用，我要怼你就系怼你。 事完， 死得你世界毁灭啦！ 呢样嘢就系而家好多漫就系，因为就话件事其实后面问题就咩？佢俾咗太多嘢仲有思考。 其实咧， 唔系咁件事，唔好意思，而系分别在格斯虽然系。其实唔系一个咁，其实唔系咁大而化之人嚟嘅。佢系一个好纤细嘅，其实佢嘅情感上，佢系一个好老，佢其实唔老粗嘅。 佢大只， 但系佢情感上系好纤细嘅。 佢个心理， 所以佢好陷于就 系 去到后 系啦，所以佢个性格唔可能正系。虽然佢自己系内心而消就系、是，我系就系要杀阿戒备先。 其实咧，搞清楚先，初期咧系复仇嘅，其实。 佢冇谂复仇好耐㗎啦。 近 来 冇咗 嘅 其实就。 其实佢一路即系佢其实到啊计翻受辱之后呢。 收细咗嘅。 佢其实个复仇心唔系真系好重。佢最主要要做嘅嘢系咩呀，系要保护阿加斯加嘅就其实。 系呀、 啊。系呢样。 因 为个问题 加斯加有烙印喺度啊。啲魔会嚟揾佢。即系点解佢仲要打开杀戒，唔系佢走去打啲魔啊，系啲魔过嚟揾佢。 唔系本来佢摆咗喺个 佢反击嗰只，其实 龙之谷度，即系个剑士，即系一个铸剑师谷嗰度，因为铸剑师有灵气啊嘛。 好早已经走咗啦，好早已经唔 work 啦。 唔系，但系跟住佢系阿卡斯加自己走咗出去啊 嘛， 结果就开始嗰就搞咗嗰、那个叫做咩《二尊审判篇》啊嘛，走咗去嗰边、啊，开始就系嗰下佢被逼嘅咋，佢根本同带佢自己出去。其实佢系想打，佢想见。其实某程度佢嗰阵时已经系一句，我只要再见多一次，我要其实就系我要揾多次，揾翻究竟点解要出埋英之团？ 即系问，佢系想问呢个问题，而唔系真系想去劈佢之类，唔系嘅。其实， 但系要 佢要知道答案，即系点解你要出埋我？ 佢要问呢个问题， 整个英之团， 佢要问呢个问题得嚟，佢喺嗰刻知道唯一嘅方法就系出去杀士图啊嘛， 唔系出去揾霸王之轮， 揾霸王之轮啊嘛， 揾霸王之轮， 揾霸王之轮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揾士图劈啊嘛， 系啦，所以佢就避， 咪出去打咯， 系出去打，就系 咁。但系到你去到二端审判嗰段就同你讲，因为卡斯卡走咗出去之后，佢发觉佢真正发觉自己真系想做嘅嘢唔系要揾个答案啊嘛。佢真系要保护佢自己心啊！个女人， 其 实应该 就 系 简单对阿格斯嚟讲，只有一个字可以令到佢喐英之团，得呢句。而家剩翻嘅四个人，格里费斯算人啦，当佢系啦，格里费斯佢自己啦，格里费斯、卡斯加同埋阿靓仔，得翻四个死正中。 啊、算啦，靓仔几耐冇出现过啦，由佢啦。 靓仔唔系存在，靓仔已经定咗。 冇佢冇剧，冇需要佢剧情啦。 唔系佢咩剧情，佢定咗啊！佢留咗喺龙之谷铸剑，做咗铸剑师。 够啦， 抽埋条女啦都。 系冇好易啦。佢嘅人生已经可以 settle down 啦嘛。 系咯，唔系佢再要再加上第再啊受辱咗后， 唔系因为佢你记住啊， 威弗斯再嚟， 你记住啊，佢严格嚟讲，佢系唯一一个英之团团人团员系未开咗食嘅，佢系 系唯一一个噶咋。 佢唔系死正种啊，佢避开咗直接。 佢唔佢真正嘅死正种，佢真正其实唔系啊。其实喺嗰个世界嚟讲，阿格兹同埋阿卡斯加唔算再生啊，系喺合间嘅人嚟噶。佢其实半死人嚟噶，呢理论上唔可能系。 你遇上食，冇真系死。 唔系佢唔止遇上食嘅，佢系落咗印啊， 落咗印 啊，落咗印。佢唔系普通嘅佢唔系入咗普通嘅食。 已经唔系人啦， 佢哋咩人嚟噶啦？ 唔系人嚟噶啦，系啊。 所以成个死定都系佢，嗰呢个就系定翻。所以其实呢几，其实阿靓仔再要佢帮手噶，佢系绝对义不容辞噶。所以只有英之团呢三个字可以令到佢再。 其 实 唔系，其实真系唔系英之团噶啦，真系卡斯加嗰只。 剩翻 卡斯加就佢系，因为中间就对佢讲就咩咧？喺戒佛师受辱再受辱之前嗰段时间就咩？戒佛师唔知去咗边。佢人生唯一嘅意就系保护阿格斯卡咋，佢就将 能够做嘅嘢咯。 佢能够做，因为如果佢冇格斯卡嘅话，佢真系完全咁，佢就真系活死人，佢冇嘢可以做。 唔系啊，如果冇格斯卡嘅话，佢谂住佢死咗佢算 了。系啊，因为格斯卡就围住。好啦，到格法斯重新受嘅时候，佢追揾到一样就咩？佢问清楚、搞清楚嗰件事。呢个亦都系即系头先讲就计阔啊，格斯系一个感情签售。 其实搞清楚先啦，嗰句。是多了一样东西可以做，但他最终都还是选择去保护格斯加而不是问问题的。 在这样东西之下他选择了格斯加先。 这里就是在二端审判之后魔女入队是被魔女讲到其实你怎你自己闹醒了他的。魔女自己不知道，不是魔女好像不是魔女，是那个二端审判官。审判官啊，两个我不知道是魔女定二端审判讲到他突然间发觉究竟我为什么要 为乜咧？ 好似魔女系魔女，应该魔女。究竟为乜咧？卡斯加佢决定咗，所以先至去精灵之谷，所以先至去精灵之心。总之佢要搵阿嗰只精灵嘅嘅故乡， 精灵女王咯， 要搵精灵女王咯， 系咯。依家最新连载嗰段咯，讲紧 唔系话佢而家再，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之前嘅最新连载啦。 唔系最新连载真系，仲喺而家仲喺精灵之心啊！而家 未走嘅， 我未走， 啱啱。卡斯卡啱啱先回复正常啫嘛， 好似话卡斯阿卡斯卡系想跟帮跟佢出去打， 卡斯卡好似想跟住出， 最少去到真人之心醒翻，系咯，跟住系咯，跟住就停咗连载啦。 因为佢而家串，因为佢只系最有问题就串下串下啊嘛。 唔系，就系因为咁讲啊。你我哋头先讲分析晒啦。当卡斯卡醒翻，佢可以照顾自己。其实佢 卡斯都唔知咪有咩好做啦。 呢个又呢个又呢个 所以咪阿三号咪唔知点样做咯。 佢每一次就嗱，佢每一次就咩花好长时间咁多，系成即系死，跟住死完一段，好啦，跟住之后又俾佢死咗。佢成日就咩后屘个就死一段，激死咗，跟住谂通咗之后又死一段，之后激死咗。嗰种夹下 但系就好简单就系因为你一卡斯卡已经醒翻咧，其实真系最后一只路啦。基本上你即系当然，如果佢嗱，当然如果三号未死，可能佢再扭，但系而家冇位扭 嘅 而家吓， 因为你头先我就讲紧嗰个人阿卡斯由食之后嘅生存嘅目的或者生存嘅已经冇咗啦嘛， 系咯， 佢就谂下点样令到佢两个嘅冲突，即系将佢两个冲突再拉翻埋一齐啦，希望 系。而家要留翻就系、是，喂，格斯加醒咗啦，咁系咪要揾翻个 trigger 去叫阿格斯温格利弗斯埋单咧？ 左下先头痕，即系 啦， 即系最麻烦就系咩？佢两个个冲突未去到一个叫咩？一见一阿格斯听到阿格利弗斯个咩，就会步走嗰种程度啊？ 或者 唔系过咗，唔系已经系过咗个阶段， 过咗之余，而家系要揾翻个 trigger 令到格斯同格斯加去面对翻格利弗斯。 就问题就 系 佢已经 好简单啫嘛？点去面对？唔系点面对？你咪等只收含包咯。你即系先啦，恨巴咪焗佢哋出翻去咯，简单啫嘛。 系可以嘅， 咁有 人，因为铺紧啦，见到之前之心开始有问题啦，都其实系 逼佢出去咪可以。 可以嘅， 都见到之前之心好似唔系表面上咁和平啦，已经 孔蒂未噶，其实而家 过咗段落， 过咗 K 咗噶啦，严格嚟，输咗，我唔记得真会死到，但孔蒂输咗噶啦。 总之孔蒂就已经 孔蒂 输 咗噶啦， 波斯翻翻去啦，已经。 好记得啦，因为太耐之前嘅事。 因为佢麻烦，因为 打完孔蒂先去，真唔 心嘅。系啊，我知，因为佢出船咗，出海啊嘛。 我都有睇过。 但系因为嗰阵同步进行嘅。 系啊系啊。 佢哋即系格斯约格斯出海走，孔蒂就喺陆上就同阿计法师决战。 系咯、 啊。嗰下就孔蒂系输咗嘅，咁输咗之后咩下场我都忘记咗啦。其实因为唔重要啊，嗰段真系唔重要啦，老实实。 即系话俾你听，格利弗斯冇事啫嘛。 你孔蒂，你孔蒂只不过系一件比较强嘅仕途，又唔甘心屈喺神之手之下，想做新嘅神之手。 其实嗰阵时咧， 但又唔够料， 好多人 啫嘛。 神之手五个，咁冇可能讲晒。但系至少喂，你骷髅骑士点嚟啊？咁但系讲真，其实大家估就系骷髅骑士就系、是。传说中其中一次话成个帝国 传乜嘢说啫？咪个塔底嗰站咪就系佢当年我食咯。 咪一次话唔系啊，就系、是、其实好早嗰阵时咪话有一个 塔底咯。混阿计法师个塔啊，那个塔个底成就骷髅噶嘛，成就有烙印嘅骷髅噶嘛。 啊， 嗰个底咪就系骷髅骑士当年我食咯，骷髅骑士当年先 系 我食咯。 同埋就系话远古 嘅，同埋嗰件即系真噶。比较衰格嘅系，因为神之手五个啦，所谓嘅其中两件咧都系咁上下样，我成日分唔清佢两个边个打边个嘅。嗰两件肥头得意啦，其中一件咪就系当年搞鸠骷髅骑士嗰件咯。 好似而家佐德同埋阿骷髅骑士， 乜佐德唔系咁神之手嚟 啊？ 佐德唔系 佐德唔关事啊，佐德系仕途嚟嘅啫吓， 唔系系高级仕途啊， 系啦。 因为其实实佢。神之手都未必喐得到佢嘅，其实 有咩？你叫不死咗得大佬啊！ 佐德佢为咗自己嘅，佢甚至点解会臣服喺阿亚费神之手咧？系咪哇有嘢玩，有得玩？ 有玩具啫嘛， 有得去打。 一来啦，二来系佢由当日就已经即系未佢阿亚费先未堕落嗰阵时，第一次见已经对阿亚费斯同格斯两个都有咗兴趣噶啦嘛。 你会见到 咁，梗系。超等坐正台前面望清楚佢两条友嗰只 金牛 而家发生咩事？ 佢我其实呢个有机会呢个桥系致敬或者系真系嚟自星矢金牛角阿佐德只角到而家都断咗，就系、是、话我要话俾你听，你打断咗我只角，我到而家我都呢个荣耀记住话俾你嗰时系佐德真系啊，系司徒花系第一次输俾人类啊！是完全未试图法两个啦，阿加费斯加埋啊，都仲系人嚟嘅嗰阵时， 输俾两个普通人咯、啊。 仲要未系嗰把已经半魔半屠魔剑嘅，即系普通一把真系 普通大剑啫嘛，嗰啲 大 剑 断斩埋嗰下断咁滞， 断角啊， 嗰下打断角噶，但系斩断角嘅唔系啊，唔系好似阿格斯斩断手。 定阿阿阿斯斩断角，阿介费斯斩断手，斩断佢只手，所以佢手就唔搏唔得啦，系留翻只角，留翻只留翻嘅斩断斩断嘅角。话嗰下嗰种其实不死所以系，因为佢其实除咗英姿团主要嗰班仕途，至少唔好话所有仕途，净系阿佐德。呢、这个都好 outstanding 啊！喺嗰时咯， 嗰印象啊， 好强烈啊！嗰种强嗰种感觉。 因为你始终你故事嚟嘅，佢算系最早大家遇上嘅 真正嘅第一只，真正第一只，当然唔计一开头 嗰段啦。 真正第一只系其实应该话第一次转入奇幻世界，之前完全一个普通嘅中世纪战场。嗰、啊、段嗰啲压倒性，例如点样一个人。殿后嗰啲其实又系靓嘅，佢个设计又系正嘅，点样打嗰啲全部 都系真嘅。因为如果你系由开始睇嘅，唔系黄金时代先入坑嘅话咧，你系去到佐德出嗰下，你会发觉，以为终于开始入狱啦， 系啊，有 嘢睇啦，开始知道点解会发生开头嘅事啦。 拉得翻， 重要就系话霸王之轮，你入霸王之轮，跟住就格子，你会明白。我等緊嗰一日，哇！嗰、那个预言嗰个强，嗰种强烈啊！当然，大家因为如果冇，如果佢呢样嘢就系、是，如果佢唔系用到罪犯，不死佐德讲嗰句嘢，你讲乜春？ 系啊，冇错，你唔系一定唔 明，唔系拗头，而系觉得你喺度角狠话啫嘛。 系啊， 个角色个格会唔同咗噶。 点解突然之间，点解无端端中二病发嘅呢条友？ 喂，但系你因为知道话格斯会。盲眼断手复仇者，成个英姿团，你就算唔知都知道肯定冇咗九成啦，系嘛？即系 又未去到话有冇嘅，即系起码就系佢身边会冇晒人， 系啦， 佢变翻一匹狼， 系 啦，然之后伤晒， 唔止一匹狼，系一个复仇鬼， 吓， 系。 即总之佢会坏掉啦，即系而家你见到佢唔系坏掉噶嘛，一个阳光青年嚟噶嘛，你见到佢系， 系越嚟越阳光啊， 越嚟越阳光噶嘛，系啦。 跟住佐德嗰句，哇！嗰个预言嗰种，你会见到所谓何谓绝望，哇！几有， 因为佢真系因为嗰个赌罪法加深咗呢样嘢。 因为 你一开头你见嘅格斯系一个已经系一个复仇鬼，已经系一个坏掉咗嘅人，即系无论肉体同精神都系坏掉咗嘅人。然之后再去翻开头，你睇翻就是、 以前 哦， 佢原来一 开头哦，即系悲伤的过去啦。 一悲伤过去， 系啦，然 之 后就 之子 系啦， 被咗宙斯嘅细路。 但然之后 ，OK， 撞到好人，系咪好人？可以之后再倾啦，讲下好人先啦。然之后就开始慢慢去得到咗佢个人嘅希望啊， 揾到终于揾到可以交托嘅人啦。 系啦，然之后慢慢阳光啦，个人 有人生， 有朋友，有女人啦， 开始晒啦，个人开始晒啦， 跟住阻得出嚟， 一 阻出嚟就话俾你听， 我识你个掣， 系啦， 唔系识掣，佢话俾你听，你预言你， 你就嚟俾人识掣， 即系呢样嘢，即系嗰个，所以点解黄金时代咁强烈，感觉咁精彩，就系反而就系因为佢倒罪犯， 嗰个落差， 你冇投几个故事嘅话，就差好远。 我真系咁讲，我睇到第二期，我头先讲。我睇到第三期之前，我睇第二期我都觉得为打而打啫，为报仇而报仇啫，为打而打。咁但系一去到第三期，讲翻，咦，咁细黄金时代，讲翻开始，跟住讲佢嗰啲战阵嗰啲，哇，顶真系入坑，未正式咗得，都已经开始已经知道正啦。但系我觉得真系向，即系嗰个位就推翻上去另一个正式令人欲罢不能就系咗得，真系咗得出嚟。呢场，所以个角色嗰个重要度真系完全两回事。 因为你睇完佐德，知道预言个后果，你会想追落去。喂，咁、那个预言点发生？ 唔系个预言啊，个预言究竟系真正嘅后果啊？其实 后果你知道咗啦。 之前系后果系 净系知道格斯啫嘛，但系蛇 咗嘅格斯啊嘛，你但系 古里西斯嗰班人点啊？ 由佢呢句到食呢段时间会发生咩事啊嘛？你想知啊嘛？ 呢段真系想知啊，系啊，真系嗰种 引到你追落去， 系引到佢好追落去，系所以咪一定要即刻落街租嚟睇咯，租埋 佢走咯， 因为都埋后边嗰啲嚟睇咯。好彩啊，嗰阵时啱啱连载完食咋，如果唔系真系好， 又掉人啦，如果唔系 掉人扑街啊！ 喂，而家都。 呢样咪佢成功咯，始终你作为嗱，我一开波讲佢画力好厉害，但系亦都喺烙印本身睇得出佢对古仔嗰个铺排嗰种思维好清晰啊， 虽然球有球先拗，另外结拗拗就系之后加斯加又好翻，之后会点嗰样系。 同埋佢，同埋我一路都话，同埋佢，我依家批评佢就咩？佢一路搭落，一路搭位，一路搭。之后剧本就变成咗咩啊？系你主持仲喺度，但开始大家记唔到主持变咗咩啊？你可能你嗰个 skill 咁， 其实会唔记得？ 一定主持 唔会记得， 点会 记得？但系你太多枝节， 太多枝节令观众生产咗啊！ 太多枝节，你可能会有 好简单，例如话好似嗰个咩波士阿叉嚟咯，嗰段其实唔重要噶，其实纯粹俾一间 本来真系唔重要 嘅，佛斯苏 唔系系 要细蚊人啫嘛， 咩啊？ 所以你孔帝嗰段或者再之前你讲紧二端审判嗰段，其实真系主线喺敌人度，系因为呢两场战争。格斯多咗同伴去带返出点解佢就去到精神之心啊，其实系要解呢样嘢 嘅事。点解会带同伴啊，喂要有人照顾格斯加咋嘛，因为佢撩你呢。 因为佢纯粹要有人照顾。 但唔好话纯粹写得好喎，其实。 其实 我 一直 都冇睇。 尤其是女骑士。 你个所谓魔契旅行团其实合理㗎。 合理呀，合理呀。 同埋佢讲同埋佢 冇多余嘅角色啊。 同埋佢切入点啊，佢角色切入 点。有多余角色。健靓仔咯， 啊健靓仔扮得咗啦嘛， 唔系啊， 唔 系 健靓仔啊，小偷 靓 仔啊，小偷靓仔啊， 唔系伊斯特洛咧就叫做咩？ 佢跑龙套， 气氛噶，佢唔系 气氛， 佢咩？佢咪剧情角色系 气氛啊？ 佢真系跑龙套噶 咯， 咩啊？气氛，气氛有律子啦， 有律子嘛， 但唔够啊嘛， 得一个 点会 有陈星啊嘛？ 系要有人同佢 好简单 上个网啊， 咁咧就阿伊斯特洛咧就咩？功能性角色嚟嘅，佢需要个人同阿律子去唱双簧，搞气氛，调剂下嗰个沉重嘅气氛，唔系啲观众顶唔顺，即系有人搞一少嘢咁啊，实有呢角色嘅，即系律子够唔够？ 其实唔系咁讲嘅，其实佢设计每个角色有佢自己重点，有重要切入点啊，即系一个 有作用嘅， 有嗱预言审判官啦， 唔系故事构造上嘅作用，系本身喺个成件事上有作用。 个时代啊，你个时代你要有呢啲人啊，一定有呢啲人噶。 咪有啲唔同嘅，其實咧，石魔界旅行團啊，法爾納賽即係魔與神魔嘅法爾納賽兩個咧，係所以叫功能性角色，就係佢需要有個人去保護 唔係呢個當然啦，當然，但係其實佢個切入點就係一個建所謂即係一個未見過世面嘅建制人物，終於出到嚟遇到見到世界真實，佢嗰種衝擊啊，係佢究竟守住以前嗰種啊，定係 仲揸住你個， 定係放開 定係點啊？ 唔好即系，因为佢简单嚟讲，其实咩叫正义啊？佢意思就系、是、对佢嚟讲，佢以前以为跟住法王跟住规条就系正义，但出到嚟，因为跟住正义死咗几捻多人啊， 或者跟住 个恶人 规矩 系啦， 死多人枉死啊， 系啊，跟住嗰个被称为异端、被称为恶嘅黑之剑士救咗几多人啊？吓、啊，本情同埋即系当然。仲有就係佢見到唔同人，例如嗰班嗰團槍斧團啦，淨係槍斧團其實好重好撚重要嘅又係嗰度講曬就係、是、令佢有個衝擊啊！因為呢啲阿格斯唔會喺格斯度寫出嚟，佢呢個角色就係寫翻呢個世界要做要呢啲人出嚟。 唔好話驚唔驚，驚格斯去表現出嚟，而係你食之後世界更亂更多問號嘅時候， 你要擺翻個世界觀出嚟， 你要揾個人去做一個旁觀者睇翻原來呢個世界搞成咁。但係呢個世界搞成咁得嚟，其實大家揸住嘅宗旨，大家揸住嘅正惡正惡係乜嘢呢？又係抌一個問號出嚟咯。但係嗰個問號唔係要你答， 唔係 係要你諗啊。 唔係因為其實以費爾納賽嗰個情況，喺佢嗰個封建時代嚟講，佢就係一個會有問題。但係喺而家我哋講，好明顯你嗰個建制係衰啦。你嗰個 建制衰，唔係建制本身係佢要為社會個確立一個所謂規則啊嘛。但係佢嘅， 但係佢入邊個規則腐敗不越，腐敗不堪啊。 腐敗不堪其一，而係以翻佢呢個角色嘅位置去反襯翻，究竟邊個先係正確啊嘛？ 係啊， 喺三浦子眼中， 係咯、啊，即係佢就做到呢樣嘢。呢、這個嘢就係、是、佢始終話就話有好多佢先係阿格斯，但係佢都有其他嘢想表達噶嘛，都係其他要想寫。咁我咪瞓呢度，還掂有個角色喺度，咁當然要寫。你要令人，要令人哋嘅最始終都係個。商业作品嚟，要有人要俾钱，要吸引人睇噶嘛？ 要吸人追。 二来系你单纯靠魔界旅行团咧唔够嘅，你个世界写得唔清晰啊。 所以就要有另一方先， 功唔功能再计，但系你点都要有一堆 主角以外嘅人去交代呢个世界发生咩事。 系啦，咪新英团咯，而家咪变咗。因为新英团， 英团好，审判官好，甚至隔篱佛师都好。其实佢哋只要离开咗啊，格斯就系负责介绍个世界俾大家嘅啫嘛。 成 绩噶，系啊，每个都成绩噶。 所以其实点解话到佢啊？我哋一直其实话连在鬼打墙乜鬼啊鬼，但系点都其实都冇无碍佢经典级地位。 鬼打墙 多啲年， 鬼打墙佢都未去到。 其实我真系觉佢有啲咩鬼打墙？你真系兜圈先系鬼打墙啫。 唔系佢个名鬼打墙就咩啊？连咗一段棘住，即系谂谂冇谂通咗啊！即系又画一段，即系棘住咗又停。 至少佢唔会兜圈， 冇问题。如果都系咁嘅习惯咗噶， 因为佢 唔系真噶。你有睇开 Buster， 有睇开五星，冇问题噶。 有睇过 Hunter，Hunter 嗰啲唔系鬼打墙 ，Hunter 就另计嘅。Hunter 真系另计嘅。 Hunter 系开咗条路，但系冇车。 即系睇开加二巴，即系佢只不过同一套咁嘅作品啫嘛，冇问题噶。 唔系佢仲要值得，唔系佢一样就系咁。佢嘅好处就系咩？白泉社俾佢唔可以话，因为有关就系如果你话去咗其他，如果少再周安贤咗啲，你边度俾你可以停一段时间？ 佢传佢喺传统少年志就死咗啦。 喺白泉少年志，佢个地位咪系即系等于喺集英社嘅 Hunter 咯。而家嚟讲，无论冇佢，总之都系嗰句，你有新嗰话胜输。 或者 唔系，我真系讲句，点解集英我要讲翻？点解集英社仲容忍紧啊富坚啊？冇计噶，佢嗰期有新连载就一定升硬输嘅，咁你仲？咁你点引佢得啊？ 喂，而家有几多 点解啫？ 好啦，就谢长贤咁样，佢几耐冇画佢落下行啊？唔系，就系魔灵又唔吹佢。如果你中意要交稿，交稿咯。 都系嗰句， 魔灵唔使催佢交稿。 你中意交咪交咯。 唔系，都系嗰句。呢啲排头一嗰期话有连载嘅，一定会升书嘅。我个出版社咬得佢食咩？就咁简单咯，都系。攞人之对于白泉就系呢一个级数。 总之台柱咯，真系重要系 台柱啊！ 即系最重要系，总之系最大嘅一碌。即系佢唔系其中一碌，系最大嘅一碌。 唔系，其实未嗱，好似就未必系最大一，第一定最硬嗰碌。 唔系有一样就系佢白泉社最要就系，即系白泉社嘅青年节真系冇人可以做。因为嗱，少女嗰边咧，嗰班漫画女少女漫画家咧系唔使讲嘅，佢自动交稿嘅，有一条主角，有主角嘅就 系 青年节冇乜咁大牌啊。 而家都要即系拉拉白泉社少女漫画嗰边。群雄割据嘅，边个够胆同佢撞啊？你 你唔使唔使拗佢， 你唔出啊？你唔话啊？请转去本，转去细字，大字我嚟，大字大把有料可以上嚟反对嚟。你唔话啊？你同我托稿啊？ 杨 德斌啊？ 唔好讲一个，我好清，可以清楚灵芝仲系白泉社啊嘛？ 系， 唔系即系唔好咁 讲， 你 顶 清 啦， 清楚灵芝出嚟已经杀晒啦。 佢真系嗰边台柱啊嘛，大佬啊！ 都话如果你话白泉社相逼嘅话，男嘅话定系三毛其他，佢一清楚灵芝噶啦。 咩？你话如果好似白泉，你话去到高屋内呢个级数啊？你话套嘢？你唔行啊！得啊， 仲要搞清楚，乜仲要搞清楚啦？仲要呢本书，即系呢本杂志，真系佢牵头噶，呢套作品牵头噶啦，即系杂志嚟啦， 出得嚟得佢咋？其他有咩杂志讲唔到咁滞啊？嘅作品， 包咗喺白泉社， 唔系而家仲有套死人断气嘅副 title H 咯。 不白泉社好似仲，其实白泉社好处就咩？佢少女漫画部嗰边咧，仲系硬框框嘅。 唔系咁，始终。 唔系，所以老手维持到班， 一来老手维持，二来 唔系即系搞清楚就系一路都话呢套好，即系喺少女志，但其实一阿尼摩严格嚟讲系少年志嚟， 少年志， 但系大家都系攞佢做 正向嘅， 唔系但以大家但以佢剧本嘅 level 同埋佢嘅风格嚟讲咧，大家系攋嚟同嗰班大师比噶， 但系唔同杂志啊嘛，问题系所以我 话花木嗰班佢都入到早几啊，清水灵子嗰班怪物比， 唔系你观众层始终唔同啊，所以先有头先阿超监讲咗样。即系咁震撼 啊嘛！你冇睇开嗰啲嘢啊嘛， 因为你冇见过啊嘛，你唔 我嗰阵时仲系细路啊嘛， 你嗰时仲睇紧少年志啫嘛，净系 主要睇少年志，主要睇少 有冇睇过《清水灵芝飞夜机》啊？ 冇 系啦，嗰仲辣添啊！嗰度 唔系，其实唔系话强而系嗰即系而家其实唔会太震撼 嘅 咋？ 唔系真嘅，因为佢里边有好多啲点讲啊。即系所谓嘅姻缘情仇，佢系用咗好女性化嘅角度去写，你冇睇开，你咪觉得好震撼咯。真噶，即系你睇开，你唔好话睇少女漫画城啦。真即系你有睇下当年大台剧，就已经 get 到好多嘢噶啦，都系嗰啲嘢嚟嘅啫。 咩？婆妈嘢？唔系婆妈 好好，你有睇下琼瑶嗰啲台湾琼瑶嗰啲又系，都系嗰啲嘢嘅就 系婆妈嘢。我冇谂过喺呢套睇呢啲嘢啊嘛。 婆妈嘢都有眼高手低， 太白小白啫啦。 嗰阵时系小白啊嘛。喂，嗰阵时真系未成年。 喂，真嘅，即系你唔好睇到，你唔好去到成 嘅。 都好简单，我哋头先已经提过噶啦。第二次对决，即系阿格斯走嗰下，喂。介佛师嗰副一副嗰副样物摆到明就系俾仔飞咯， 系啦， 俾仔飞唔甘心咯，然之后咪自暴自弃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佢发浪礼咯，一个女人发浪礼发生咩事啊？ 咁咪同你坏掉咯， 跟住同你毁灭世界咯。 Yeah. 喂，即系嗰嗰句啦，我嗰阵时十五上下就都系真系好细个啊。 合理嘅，合理嘅。你嗰阵时睇，你始终个阅历啊，个人阅历影响到嘅呢样真嘅。但系even though调翻转而家开波睇都好，其实都下下都系有个几。 唔系，始终佢个画面个爆发力啊，爆炸力啊， 嗰、 那个即系 打力好强。 即系谂啊，其实嗰阵时咧，其实我嗰阵时咧，嗰段时间我睇书速度快咧，都睇咗成个钟一本啦。我嗰阵时算快嘅，试过一日三。 佢 画 唔系佢画其实辛苦啲嘅，因为消化佢画。 唔系消化，系佢画张张都靓，你要时间睇啊。 佢每张佢每格都有细节啊。 系啊， 仲其实唔系，其实 飞唔到。 其实真噶，喂呢套你话漫画，其实画集嚟喎，大佬。 你 飞 唔到啊！你 另一本同级嗰，我同样咁样要逐格睇咧，嗰时候睇咧就系、是、郑文。 系啊，真系正 嗰个 level 咯，系 或者大有黑羊嗰啲 level， 你逐格系要睇噶，你冇得飞嘅。 仲要其实佢嗰个画风相对比郑敏同大有黑羊易入口，大有都咁靓，但系佢嗰种个人风格冇咁极端啊，冇咁极端啊，系比较大路少少啦。 或者唔好话大路啦，而系因为我一开波我都讲系，佢始终系一个真正正统美大出嚟，好格式啊。 嗱，郑文讲紧嘅系亚细亚，郑文讲紧嘅。 郑文同大友，佢已经有自己风格走出嚟。 大友我冇真正睇，郑文佢其实真系水墨风，其实水墨风、其实 水墨都一啲啲啦，但系佢系 我讲嘅亚细亚啊嘛，咪水墨风。亚 细亚系，亚细系，但系郑文本身系已经大家认识佢时已经走出自己嗰套啦嘛。三浦唔系啊，三浦系好正统一套西洋美术画，一路都系嘅，到而家even都系噶。 佢唔系 只不过系你认得出佢嗰啲口面人角色嘅画法系漫画嘅画法。 要记住，三浦 但 系而家佢都系个漫画家嚟嘅。 佢嘅构造，佢所有画面嘅构造、构图、技法系传统美术、西洋美术带落嚟嘅。 系啊，所以你见真嘅，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就系佢嘅背景同埋人咧有少少唔好夹咁样 分得好开， 因为人咧就真系日式 漫 画， 漫画式 系啦，日式漫画佢完全冇嗰种西洋风嘅，反而，但系啲背景咧系真系你可以睇紧 插画， 插画即系欧美插画讲紧系。 但问题就系你话 佢有齐透视， 唔系人系阿郑文真嘅， 透视呢样嘢真系好多， 好正统透视噶佢做晒， 好很多。尤其是漫画方面，少年漫画相对都仲扎实少少，少年漫画啲透视 算罢啦， 唔系说正统。如果你漫画家跟漫画家出身，你冇你唔会理透视噶， 系咯？ 因为漫画语言上系要无视透视噶。如果以翻当年手冲我哋嚟讲，其实系 唔好咁，呢个唔系无视，唔好咁拘泥透视。 唔系拘唔拘泥啊？因为拆开少少，当年神盘庄嗰班得到嘅系佢哋学漫画系边度嚟啊？唔系西洋美术嚟，系鬼佬嘅政治漫画。 佢系睇嗰堆嘢嚟噶，记住佢睇咗讽刺漫画啊， 嗰 啲漫画 嗰啲 嚟 噶。佢哋因为始终佢哋嘅前辈就系喺日本报纸画政治漫画嗰班啊。佢哋嗰啲系无视透视，咁啊，一张图就要做讲晒所有嘢咯，讲咩透视啫？ 系 浮世绘嚟嘅，其实 系好简单就系、是、你睇，最简单就系、是、你睇 反过来三浦落印战士，点解有啲人会觉得睇得辛苦啊？因为佢太正统嘅美术啊，好硬邦邦啊！ 唔系， 你冇位走啊？ 长盘庄或者话方川宏嗰类，佢睇咩？佢睇学睇咩？浮水铺啊，水木茂嗰批嘢，因为嗰批嘢再上一批就系话咩？嗰啲叫做咩？单格漫画，即系嗰啲新漫画、报纸漫画咯，咪报纸漫画、三格漫画啲咁咯。嗰啲漫画佢咩透视啫？有咩背景啫？对嗰只咩？ 有背景，但系 冇咁多技巧，因为佢要一格就讲晒所有嘢。 最多俾上三格啦，即系而家喺美国报纸星期嘅报纸漫画咖啡嗰啲嘢啫嘛，你唔会太留意呢样嘢。但系佢系纯美术出身，所以基本上两个合唔同。 所以张张都系画嚟， 所以你唔能够攞嚟。 所以要慢慢睇， 系咁样唔同咯。你系净唔好比，基本上有个唔同嘅，唔同嘅福利嚟嘅。 唔系，嗰十几期我睇咗部大半日，晏昼睇到深夜十二点， 算快咯。 不过而家就真系睇下 就睇下点样， 有人话完咗佢啦。 因为其实嗱，其实三浦喺佢而家过新书之前咧，点解其实咁多人唔系咁锯？系其实佢开咗唔少短篇坑 咧。 呢个系一个 真 真 周围开坑有。 佢个开坑某程度上可能即系俾自己有个有个位啊。 因为其实我睇一套咧，叫唔知末世咩末世录 Japan， 系话日本沉没去咗弹咗去未来，日本成个冇咗日本咯，日本个一个小混乱去咗，要话要重建翻一个日本。 日本嘛， 嗰套喂嗰套一期个好震撼，其实故事又系好靓噶，作画又靓。 佢攞嚟， 但系呢啲短片就系大多呢啲短片，跟住有攞咩黄骑传，你唔系黄骑定黄乜鬼传又系 黄骑传， 又系嗰啲。又系得两期 摄咯，真系摄稿咯，所以讲 系啦， 叫做咩啊？唔系玩战士，但又想画，又交 又交嘢， 但 有 嘢做， 又 想画，又有嘢想讲， 冇钱又画啲稿，但我有事画唔到，咁咪画短篇去交 钱唔钱再计，可能出版社要稿， 要稿 咪俾佢咯。 我有嘢想，我又谂到桥， 又有古仔想写，我咪呕出嚟咯。 咁又唉，而家就真系唔知点算啦。 因为头先都提佢老问题系某啲位。唔系鬼打墙乜嘢嘅，而系去某啲位佢需要转折。 唔系，其实或者真系咁讲，其实 就 k 喺度啊嘛。 大桥方向其实佢应该一直都 清晰 喺度嘅，但系中间条桥点转咧？佢可能有个 位 置 转折啦， 佢谂唔到。 系啦 k 喺啲转折位， 或者谂未有一个令到佢满意嘅位嘅方式方法做，所以佢就停，宁愿停 咯。 亦当然都因为个作品已经升华，已经升到去 神台咗， 令到佢可以做呢样嘢。 慢慢嚟啦。 如果唔系就真系，如果唔系因为佢去到呢个级数咧，佢一早俾人 cut 咗啦，一早俾人 cut 咗 啦， 佢已经 变咗第二个副监啦， 就系咁讲啦。 咁我唔系副监咩？ 咁唔系，佢有其他作品出。 佢好过副监，系副监真系专心凑女，同你讲 U 通 咩啊？ 唔系 啊，副监专心打机， 专心凑女。包括就 idol 咯， 系啦，包括就 idol， 你追系追团咋？ 同埋得闲同你讲腰痛， 佢唔系打机咩？附近 干漫画 就系打机但系腰痛咯， 打机坐得多啊， 就 系 咯， 漫画家唔系坐得多咩？ 唔系漫画呢个就讲啊，漫画家系工人行业嚟噶，大佬， 同埋真系衰嘅，真系衰嘅，佢附近两公铺揾到嘛，佢唔理咯。 你谂下，差咗个人未来直至嗰度未少钱，大把钱啦。 冇耐唔使画都有收， 使冇佢两个都系唔使画都有钱收噶啦。 唔使画都有钱收，佢同你 hea 啦，三毛唔系啊嘛，三毛仲要养住班僆。 就系、是、咯， 因为洛恩话红未去到嗰个 level 啊嘛，始终 唔系真系都系， 因为洛恩之前未红到好似未直接咁样，我怕我净系收埋收啲周边版税大把钱，佢未去到境界咧。 都系嗰句，唔止冇耐，佢自己都系，附近自己都系嘅， 附近两公婆都唔使 就 系 咯，唔使做佢大把钱， 唔使做，三浦仲要养住班僆，而且洛恩摁出名摁经典神台都好。佢养唔起白泉社啊！ 唔系，仲有一样最紧要都系一句，其实小周边，小真正卖得嘅周边。 咁你点做周边啫？ 佢啲嘢咁复杂， 咁嘅作品你点卖周边啫？ 佢嗰啲唔同啊嘛， 你出只格斯卖十万英，已经好唔知点啦，大佬。唔系 出发铁板咯。 游戏 铁板出发一比一铁板咯， 点嚟 ？Marvel咩？ 真系要数周边当年只 game。 figure 出三个 定 四个角色啫嘛， 三出动画跟住三个， 唔系最惨嘅系因为动画其实剧场版 OK 嘅，但系电视版其实真系唔算成功咯，好老实讲。 系啊，两出电视版， 然之后 game 亦都系唔算话特别成功。 电视版其实系成功嘅系剑锋传奇 ，game 出过两次，其实都唔 系 得。 系啊， 唔系同埋即系都要讲句动画。TV 成功嘅系反而系旧嗰套剑锋咪就系新两套相对唔成功噶， 系咯？ 咁冇嘅，你即系黄金时代剧场版嗰个太，因为一开波同你讲 out 十五啊， 唔系啊，而且仲有一样嘢啊， 佢嗰个系太早啊，佢太早传师资啊。而家嘅就嗰个 唔系传师资， 唔系啊，佢系师佢系师资嚟噶，佢传师资， 唔系传师资， 唔系传师资， 有部分啫， 唔系传大量啫， 大量师资系 啦，即系传师资有啲 kingdom 嗰啲咁， 未到传师资。因为 佢系亚人嗰种级嗰种话， 唔系， 因为恩田上之唔搞唔掂师资啊， 搞唔晒 呢个先问题啊， 佢唔识执师资做啊，人手架仲系。人啲角色仲系人画噶，其实除咗杀士图， 唔系我记得其实系应该系 你大场面打交嗰啲会，因为方便啊嘛。但你每个独立角色成嗰啲， 最新个类型，最新 TV 应该已经转咗，但系 去到后边，去到 TV 版先开始转。 但系嗰个周冬京都未去到亚人级数都未到， 未。 所以其实系问题就一样， 因为佢 production 都唔系嗰班。 如果你话而家再做而家嘅技术应该就 OK 嘅，但系嗰时就太前啦，太 唔好话前唔前嘅。如果 唔系而家嘅话，你可以搵到 Netflix 俾钱你咯。 因为而家 Netflix 就随时俾你由头再拍嗰个顶。 因为唔系你而家真系全 CG 拍到电视、拍到电影系得嗰间啫嘛，应该得 Polygon Picture 嘅咋 ？Polygon Picture 噶，但系佢年年敷 booking 敷到傻噶啦，我识佢老细。 我唔系嘅，即系你够扑，唔系你够扑网东影咯， 是咯， 唔系是，当然做咗啦，然之后咪 濑嘢。 你睇星矢， 嗱，星矢 CG OK 嘅制作上，但系 乜系真即系叫电影版嗰套 CG 啊？ 点版？ 我嗰度有嗰套 还佢剧情 嗰套 OK 嘅，但系套嘢就算罢啦， 系 啦，CG 技术 OK， 技术 OK 可以嘅，可以嘅，有味道真系好好。 但系故事就算罢啦， 交流咗一句秘报有难讲。 喂，好啦，天马流星拳打坦克车做乜交嘢？ 哎呀，唔好再讲呢次啦。好啦，今日拜会嗰度咁长，嗰成咁多人讲。好啦，咁就跟住三部变态狼嘅悼念特辑就差唔多啦。好，下个礼拜希望我还到个片就系讲职业联盟。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